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主持人许可，欢迎大家在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准时锁定我们收听收看《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的一个节目。 是的，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美。我们982游戏世界杯是团市委大学生部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6月26号台庆一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没错，我相信这两天无数人上了天台，无数人啊走下了神坛。那世界杯的赛场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充满了非常多的悬念、惊喜、泪水和跌宕起伏啊，同样也是有这个荷尔蒙爆棚的青年足球才俊。 嗯， 所以呢，咱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982游戏世界杯 青春 风暴啊。为什么说青春风暴呢？主要因为有小美这个00后在，所以我们就青春风暴了。 耶！ 还有我们今天特地到场的三位嘉宾， 哎， 啊，也分别是青春风暴。我来一介绍，首先是我们的子昂，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足球评论员啊。 欢迎子昂。 嗯，大家好，我是子昂。 嗯，以及我们的温海晨，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足球游戏玩家，他是来自青少年足球平台动八体育，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海晨。 还有我们的王科硕，也是我们的第二位足球游戏玩家，来自青少年足球平台动八体育，同样是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科硕。 欢迎三位。 行，那话不多说，先来一段咱们精美的片花。片花回来之后，跟大家聊聊昨天啊大跌眼镜的球。 好，我们稍后回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欢迎回来。那现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关注青年广播官方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您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看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或者是视频回放了。另外呢，在优酷视频直播的平台搜索活力982，您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弹幕来给我们发送留言互动。那如果您不方便看视频直播也没有关系，您只要搜索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收听我们982游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 没错，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您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就是在世界杯历史上 或者正在火热进行的这一届俄罗斯世界杯，有哪些年轻的天才球员或潜力股让您激动不已？ 是的，其实今年有一些这个队伍的平均年龄还是比较年轻的，所以也是有很多非常有潜力的球员，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弹幕给我们发送来您比较看好哪位球员他的表现啊，可以是已经打过的这几场比赛， 没错， 也可以是即将到来这些比赛当中您比较期待的，欢迎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我们知道在昨天晚上以及今天凌晨两点钟也是进行了三场比赛，那先让我们的子昂给我们复盘一下昨天和今天凌晨的三场比赛。 昨天的比赛呢其实都是有胜有负了，三场比赛哈，而且呢其实说实话按理说应该是都是比较爆冷的，除了最后一场以外前两场应该是常规爆冷，只不过我们在朋友圈里没有那么多嚷着要上天台的，没有那么多感叹的，是因为之前的这个整个的十几场比赛已经几乎场场都是冷门了哈。那昨天的这两场比赛也是第一轮的最后两场，所以说我觉得总结来说第一轮的整个比赛就是冷上加冷，强队呢全部是哑火，要么是被这个比较实力较弱的那一方啊逼平，要么呢是干脆直接翻车啊，比如说这个卫冕冠军德国直接就输球了。那么昨天这两场也是哥伦比亚对日本最后是1-2的一个比分啊，也是一个强队不敌弱队的一个状况。波兰呢也是被看好能够获胜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球星啊，包括莱万多夫斯基等等，这个也是1-2不敌塞内加尔，两个相同的比分啊，弱队呢都是笑到了最后。而在最后的这个第三场呢也是凌晨两点进行那一场，其实已经是第二轮的小组赛开始了。那么第二轮小组赛还是由东道主来开始，那么东道主面对这个埃及，萨拉赫上场了啊，点球进球难救主，最后是一个3-1，应该是已经是理论上要出局了。而俄罗斯也凭借这个进球以及他们连续两场的这个非常良好的发挥，应该是要取得小组出线的权利了， 基本锁定出线名额了。 没错， 对，早上你猜到昨天这三场的比分了吗？ 其实如果说实话的话，前两场的比分我没有猜到比分，但是我猜到了胜负的结果，就是我敢肯定，就是我昨天跟朋友在聊的时候也说，我觉得哥伦比亚和波兰没法赢。因为今年的这个第一轮的这个态势确实是很奇怪，感觉大家都是 好像你好像我听子昂这话，你好像跟我一样，好像懂得了其中的一些玄机 啊。两个人的眼神一对视， 好像我们俩有一点火花。 要善于从实践中寻求规律。 对，因为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小美有没有看之前的那几场球啊。就是刚开始我抱着一颗纯真天真的心去看球，后来我发现啊，哎。Everything not simple 什么意思呢？很多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但是其实又如你看的简单。所以昨天我稳到什么程度呢？哥伦比亚对日本上来，我们同学说：“哎，可是这场球怎么办？”我说：“不用说，肯定日本赢。”他们说：“哦，上来1-0的时候给我发微信，狂轰滥炸啊！进了什么？”我说：“哎，别慌，我说这个不一定，我说你看着还得再追一个。等会儿哥伦比亚追，完了，平了，怎么办？”我说：“哎，别慌，我说我这都玩别的呢。”我说：“等会儿日本肯定进一个。”过了半小时又给我发啊，进了2-1。所以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比赛一旦看出门道。啊，我可以坐看风云，是吧，子昂？ 不过我觉得也要小心啊，因为这是第一轮啊，一轮一番光景，第二轮开始了，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对强队有更多的期待。 是的，那说了这么多，我们也准备了一小段视频，来看一下昨天在球场上这三场比赛当中的五大精彩瞬间，一起去看。 哈梅斯，好球，直传斜插。还有机会，脚后 漂亮啊！哈梅斯小角度打了， 这球传球非常有想象力， 小球给前点，后点还有机会拿到皮球，横带一步强行打门被挡出，直接起脚就打，先是莱马尔脚后跟精妙回做，紧接着哈梅斯小角度打得相当坚决， 这个点球萨拉赫。助跑打完球进了，萨拉赫在世界杯上的第一场亮相，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他把自己全部的情感都注入这颗足球当初，最后他的射门呢，门将其实已经猜对了方向，但是萨拉赫选择打上角，所以阿金菲耶夫没有碰到， 这一下克里维亚克的回城啊，危险了，全程单刀尼奥，尼奥是刚刚回到场上，这个球克雷霍亚克没有注意啊，尼奥成为了今天塞内加尔能够取得比分领先的头号功臣，第一个球是他射中了， 这个回传太大意了。尼昂塞内加尔队这一个进球是毫无问题的。 十五号大破有野， 顶雷后脚打在门柱上进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给到中间这个落点不错，门将出不来，而且就在三个人的包夹当中，大破有野高高跃起，压住比他身高更高的这些防守队员，一头顶进。 接发了这个球，打门！我操！3-0，3-0。现在镜头对准了萨拉赫，埃及需要他站出来。我们来看酒吧再一次争顶第一点成功，这一次呢他自己选择了去控制第二点，而且这么轻巧的一捅过掉了另外一名中后卫贾布尔，脚尖的这么一点过掉了贾布尔。 这世界人物，好的，看完刚才这个视频，那我们话不多说啊，进入到今天的对战。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我们今天对战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温海晨和王科硕。那我们在上半场要进行的第一局非法游戏对战就是葡萄牙队对阵摩洛哥队。哇，那我们的海晨执掌的是葡萄牙队，我们的科硕执掌的是摩洛哥队。那现在两位有没有准备好呢？ 他们肯定已经蓄势待发了， 已经蓄势待发了，是不是？那我们就开始开球好不好？我们把画面切到这个比赛画面当中。 咱们这好像在实况转播这个世界杯啊。 是 啊，游戏世界杯我们这也是啊。 对，我们的那个子昂待会儿就作为足球解说员给我们带来现场解说。 没错，在坐在我两位的两边的这两位手里拿的是手柄，我拿的是资料和话筒。 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球场，我们先略过唱国歌的环节啊。 子昂 好的，好的，现在已经开球了。 小美，你知道身穿哪个队队服是哪个队吗？你猜一下。子昂，你先别告诉他。 摩洛哥是白色的队吗？ 葡萄牙是红的，是吧？子昂，你告诉他正确答案。 其实我觉得小美，你可以再说一次。 葡萄牙是白的，对吗？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吧。 葡萄牙是红的，对吗？ 我 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 我不是一个困境你呢，其实确实葡萄牙是红的。 葡萄牙是红色的， 对， 嗯， 这是什么？ 我刚才说的， 你剑指我， 我刚才说的是摩洛哥是白色的呀， 对，我没说你错啊，我说 对啊，但是你给我的眼神让我特别不自信， 但你很迷离， 这边已经产生进球了呀，这一次这个传中确实没想到， 就像我们刚才。 讨论球衣服的时候啊， 对，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按我说啊，在游戏里这样的直接起脚传中，头球攻门，打成的，确实不多，这也是能看出来我们今天这两位这个嘉宾的实力和以前是不一样了。安德烈席尔瓦， 对呀，这直接两分钟不用制造点球就进球了。 嗯，所以我们现在葡萄牙队暂时领先。 我觉得今天晚上比赛子啊，其实要是按正规大家都放开踢，葡萄牙应该是按这样稳赢摩洛哥吧。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葡萄牙跟西班牙这样的强队都已经踢的是难解难分。当然虽然说跟 C 罗这个个人英雄主义这个有关哈， 嗯， 但是我觉得全队也是给他输送弹药提供了很不错的这个实力。 嗯，摩洛哥是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已经是负于了 负了伊朗，对， 是，所以说从心气上从实力上都是没法跟这个葡萄牙正面去对抗的，而且葡萄牙现在这个也是国际足联的排名不错，这个但是摩洛哥这边是排在第42位，也是能看出来这个实力上有限制。 咱们可以稍微离话筒近一点哈。 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也能看出来，我相信我两边的这个竞技者们操作者们应该是平时玩的时候应该是实力不相上下的，但是这就像之前我也说过，在游戏里面很麻烦的就是可能你一个高手控制一支弱队和一个新手控制一支强队，两个去较量，这个弱队爆冷是100%的事儿。但是如果说两个这个操作者他们的这个游戏竞技水平是旗鼓相当的，那这样的话球员的数据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他执掌的这支队伍的属性非常重要了。 对， 你看啊，这上半场开始葡萄牙一直压着这个摩洛哥的这个后场，一直压着摩洛哥家门口打， 没错， 嗯， 这无论是从球员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模型的这个设计上，还是从他们这个花式的这个难度的这个等级上，我觉得都是不一样的。 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说子昂现在透明了，可能子昂现在看不到， 子昂是不是得往前坐一点？我感觉 可能是因为 科幻，你知道吗？ 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应该是坐在了这个是我的脸没了吗？还 是 我的身子没了？ 你两个膀子， 你现在非常瘦。 是因为我的两个肩膀，我把手放在这儿，可能会把这个肩膀 别了，太奇怪了。 我的这个两个肩膀应该是今天穿了巴萨的球衣嘛，巴塞罗那的球衣，所以说他的肩膀是蓝色的。 我今天穿了阿根廷， 那一会儿如果你过来坐在这儿的话，应该是也有一番奇妙。 昨天我们有一位嘉宾，他也穿了阿根廷，但他很正常，所以我相信如果我坐在表演区应该也会很正常。 这个真是太僵硬了。 好，我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在赛场上面。 这次也是想要直接找前场的球员没成功。其实现在我觉得葡萄牙这边如果说球稳的话可以控球了。这个游戏里面如果说控起球来想抢断，比这个现实生活中我觉得要难。 那就看看科硕在上半场摩洛哥怎么能反击一下，是吧？ 这边反击打过来了，现在直接打门啊。 我觉得摩洛哥还是靠这种角球的包括定位球制造机会好一点。 这边差点是卡里乌斯是失误 啊。 一会儿有时间可以问问这个海晨和柯硕平常是不是经常会玩这种非法实况足球竞技游戏。 我想肯定从他们这个操作的这个熟练度上来说，我觉得 子昂也是略知一二，反正 略知一吧，还没到二。 我觉得子昂今天晚上其实按理说啊，葡萄牙应该赢摩洛哥，但是我大胆预测一下，我感觉不是平就是负。 请给出你的理由。 直觉，我感觉大家可以记住我今天的话，明天中午看谁值班跟谁对证一下。 明天你这句话就被做成鬼畜了。 哎呦，这一次看越位没有 啊？进了吗？ 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 目前比分已经扳平了。 哎、是，也是一记头锤啊！这一次葡萄牙在后点的这个盯人出现了极大的问题，这确实是后点盯人，这就是说，这个游戏里面你不能像教练一样，真的是实时指挥十一个人。你这个游戏里你的 AI 队友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就走神了。 所以说其实摩洛哥在破门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起传控来还是这种头球啊，包括长远距离的这种吊射还是稍微好一点。 对，就两边拉开，突上几次试试传中。 对啊，上半场是结束了是吧？ 是，目前场上的比分暂时是1-1。 小美你想看什么数据吗？ 我想看控球率 啊，但是人家越过了。 好，我们下半场开始。 小美，你就从直观上， 那你还要问我？ 不是，我以为人家你从直观上，你感觉谁控球率稍微高一点？ 我感觉都挺差不多， 都挺高的。我觉得应该都超过了50%。 因为我觉得吧，就是比赛友谊第一，是吧？ 我世界杯好像没有友谊这回事儿，都是一个国家的人。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让我想起来，这个之前有解说的朋友开过一句玩笑，说这个两支这个都特别擅长这个防守反击的球队， 是 两队平时在面对这个强队的时候都不喜欢控球，都喜欢把球权交给对手，然后自己打防反。 打防反。 然后这个解说又吐槽这个比赛的难看程度，说这个两支控球率应该都不足30%的球队是怎么撑起100%的控球率的？ 很犀利的点评。 这样，咱们仨就预测一下这届游戏世界杯的这场比赛比分，好不好？来， 就是这一场吗？ 对，就这一场。来， 这一场我觉得接下来应该还要出现进球。 几比几？你直接说。 我预测是3-2。 你预测葡萄牙3-2是吧？ 是的。 小美， 3-1。 我预测2-2平吧。 佩佩这块儿， 哎， 一脸惶恐，不敢说话。 许可他特别的那个什么，他让咱们俩都说一个比分，然后他自己说一个平局，谁也不得罪。 不是，因为我仔细想了一下，我感觉两位的操控水平加上球员的身体，我觉得2-2平是有可能。 那你还要问？ 不是，那平也是一种结果呀。 是是是是。 现在这个葡萄牙阵中有黄牌的球员有点多了。这时候还得注意啊，至少呢，这个操作者还能看到球员身上有黄牌。 还能不能 C 罗再上演一个梅开二度这把？ 是。这个葡萄牙还是主要是在现实中啊，还是主要依靠 C 罗的。 对，不是有个比喻吗？是吧？一个王者带一些青铜。 葡萄牙队是 C 罗和他的小伙伴们。 但是我说实话 ，C 罗那个之前一场的发挥实在是太好了， 是 觉得真是有点超常了。嗯， 可以看到摩洛哥这儿有一个左前锋，应该是 换人了吗？ 这个左边锋，应该是有伤病， 哦， 这是已经是显示有加号了。有一个伤病的十字，先看看 C 罗吧。这一次过人非常漂亮，选择打门，有补射的机会吗？没有。控球率，实时的控球率哈，葡萄牙48%，我对52%，其实 差不太多。 你 科硕和海神加油啊！我猜的是平啊，你们俩人稍微演一演就行了，你来我往就可以。我说实话，今天晚上葡萄牙对摩洛哥，很多人应该也是觉得葡萄牙应该是碾压式的胜利。 嗯 嗯， 哎，这一次 C 罗的这个脚跟拉球的过人太漂亮了，但是射门的角度，入射角跟出射角几乎是完全一样，跟刚才的。 摩洛哥的防守还是比较严密啊，在咱们科硕的脚手下可以说。 嗯 嗯。 其实如果说是现实生活中啊，因为我们这个游戏里，你必须按照这个箭头去控制射门的角度。在现实生活中应该 C 罗会直接暴力抽射进角，可能门将就没法反应了。 但是我觉得这也很关注这个 C 罗每天的这个状态，是吧？ 嗯 嗯， 不知道在今天晚上比赛当中能不能保持第一场好状态， 啊，你觉得能吗？小美 能吧，毕竟这个肩负着亿万观众的期望 啊，亿万少女的心吧， 亿万少女的心， 对吧？子昂你觉得呢？C 罗今儿晚上发挥状态能怎么样？ 我觉得他会延续上一场比较好的状态， 哦， 当然了，能不能爆发出那么强的状态啊，就还是拭目以待。但是我觉得引领球队走向胜利啊，这个实力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对， 嗯， 这个 越战越勇嘛。 比赛来到第85分钟了， 嗯， 双方还是1-1，这时候就看谁会先犯错了，这时候别犯错就很有可能能拿下比赛。 是，我们的比赛也进入到了尾声，目前场上的时间已经到了86分87分。 其实对，其实你看下半场之后摩洛哥显然是在进攻上加强了一点，跟葡萄牙可以说是五五开了。上半场 主要 是 这边， 嗯， 葡萄牙才这个摩洛哥这次拿到球权以后啊，传得很谨慎啊，没有这个这个刚 说不经夸啊，你 对，这个几次都是比较谨慎的传球啊，没有贸然去直 C。 是， 目前我们的海城和科硕还是势均力敌。 丰特，这也是我们中超球迷非常熟悉的。 其实这届我觉得中超输送了很多外援啊， 是，有很多这个中超元素在里面。 对。包括巴西的奥古斯托，嗯，是吧？ 这个时候， 结束了， 结束了， 1-1。 好，那我们第一场的比分就是1-1平葡萄牙，平了摩洛哥，也就是我们的科硕和海城暂时是啊平局哈。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稍后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还有两场对战，不知道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呢？我们的比赛也是采取了3盘2胜制，只要取得两场胜利的玩家就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但是如果 那我们先请三位先回来， 对，先请三位暂时回到我们的嘉宾区哈，嗯，如果这个暂时输掉比赛没有关系， 那跟你就有关系。小美， 为什么 你在这儿连续上天上班3天了，我跟你说，嗯，他们的发挥跟你至关重要。 为什么？ 所以你是要谨慎啊。这 那我是不是要离开这个场地？ 别不要走， 开玩笑 啊， 刚才没有说完，就是我们暂时失利的这一方也没有关系，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超级替补区，还有机会参加后续的比赛。那刚才踢完第一场比赛，让我们的子昂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刚才的比赛好不好？ 其实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啊，就是我觉得两个人踢的都非常的好， 嗯， 无论是个人的这个右手拇指上的这个小技术，摇杆的这个小技术，还是这个整体的这个战术传控，包括控球，包括防守的硬度，包括进攻的犀利程度，我觉得都是势均力敌的。但是我觉得具体他们到底有什么特点，然后 他们 这个怎么感受的，我觉得他们的感受 没错，让他们俩自己来说一说， 让我们的海城科硕来聊聊刚才比赛的感受。先海城 先来，对，谢谢。其实我们玩的还是很一般啊，在这个 谦虚， 在这个电子竞技上还是很一般的。希望今天晚上的比赛不像我们俩玩的这样啊，希望给他今天晚上的比赛能给世界球迷带来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比赛。 那刚才海神，你是玩这场游戏的时候，你是想突破哪儿来进行得分呢？ 主要还是依靠 C 罗吧，因为他的个人数据啊，个人能力确实，比其他球员高出一块儿，主要是这样。 啊，那科硕呢？你是针对什么防守或者反击？你的思路是？ 因为操控摩洛哥队嘛，打葡萄牙这种强队的话，肯定要先做好防守， 嗯， 通过这个反击来得分。 哦， 其实我们知道葡萄牙队的实力可能是要高于摩洛哥一些的，那所以刚才柯硕你在打这盘游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一些吃力有压力吗？ 有，尤其跟海晨哥这种高手对招， 因为而且你队里还少一个像 C 罗这样的灵魂人物数据人物。 对， 那我觉得 非常的谦虚。 是，那我觉得其实小美，我觉得葡萄牙和摩洛哥包括咱们今天在上面预测的比分， 嗯， 我敢大胆断言， 嗯， 我觉得这就是今天晚上双方的比分，不一定是一比一二比二，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平或者葡萄牙输。 哎呀，现在 初阳可以把我这句话剪进去。 现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小伙伴，你们还记得十分钟之前我们的许可说的是什么？我觉得今天晚上葡萄牙一定赢。 没有，我没有说。 现在你又大胆的预测， 我预测这场比赛是平或者葡萄牙输，有没有人站我这边举个手？ 让我们足球评论员子昂来分析一下刚刚许可的言论，你支持吗？ 那如果说这个可能我觉得可哥是不是回避了让球的这个事儿？我觉得、 哦、对，要加一个让一个球吧，应该是。 就是如果说你按照这个就是强弱的分析来看啊，这个葡萄牙想输应该是很困难的。 嗯 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增加一些这个我们这个猜测的规则啊，可能会这个葡萄牙就不一定了。但我觉得他可能不会那么的顺利。 哎，我觉得也会说，如果不加上让球的话，他会踢成平。 对， 这样对他也其实很有利。 是， 因为他要是如果平的话，小组赛他目前积两分。他这因为他下一场是对 伊朗 是吧，那肯定他用力踢伊朗，我说实话绝对防不住，他就可以小组五分也可以出现。 嗯，但是其实我觉得还不如这个现在先拿下摩洛哥。伊朗这个防守啊、哦、还真的说不准， 说不准， 就是尤其是我觉得葡萄牙是属于也是属于单核型为主的球队啊、就是说最典型的单核球队就是阿根廷嘛， 对， 这个冰岛限制住梅西就限制住了阿根廷的这个命脉啊，所以说 C 罗这边呢其实也有几个不错的帮手，但是最多也就是一超多强吧，其实超级核心还是 C 罗。 对， 如果说到了第三场被已经研究明白了，那可能就要出问题，所以说还是尽早的取得胜利比较好。 我不知道小美有没有关注这两天的这个朋友圈或者这个各大视频网站， 嗯， 基本 C 罗啊包括梅西慌的一匹那个视频已经发布的，就是 各种表情包， 各种表情包，而且都说 包括内马尔了， 对，包括梅西拍的某牛奶广告也是被大家各种截图转发 啊，就是那张躺在草地上， 对，我是梅西，我是迪里奥梅西， 是 我现在慌的 很慌，对，然后还把梅西的脸换成各种球星的脸、 啊、什么内马尔啊， 对，而且关键是非常应景的是全部慌了一遍，真的就慌成了 啊。对呀、啊、然后你知道那场我哎应该是那天咱俩上的节目子，就是冰岛刚跟阿根廷、 啊、 我差点从天台就下去了， 你们肯定很有感触啊， 我太有感触了，那天四场、嗯、三场我都猜对了，就那一场阿根廷我跟朋友我没猜对， 嗯，所以你去了一趟， 我去了一趟一楼，我后来又下来了， 发现人太多了，所以又悻悻的下来了， 排队那上面得拿号那个。 开个玩笑、啊、不知道我们的海晨和柯硕有没有关注这两天的比赛。 嗯，有， 嗯， 有，尤其是昨天我到家看的波兰对塞内加尔那一场、 哦、 那一场波兰的运气只能说昨天实在是太差了啊、尤其是第一个进球第二个进球由那个塞内加尔的第二个进球是一个是那个离场队员回场 打空门了， 对，一个、 嗯、 一个 自己的一个回传造成了那个塞内加尔的进球、 嗯、 所以说但是我觉得波兰的实力应该还有，尤其他们这个组的实力都比较均衡， 嗯， 我看波兰下一轮的表现。 嗯， 嗯，那我们的海晨呢？ 我比较关注第一场，就是哥伦比亚对日本这一场、 嗯、 朋友们之间预测也是比较倾向于哥伦比亚，但是刚开场几分钟这个红牌确实给大家 很意外， 对对对、 嗯、可能哥伦比亚也很意外、 这个确实对这个比赛走向很关键的一个点嘛， 因为刚刚比赛进行三分钟就吃到了一个红牌， 对对对， 意味着你接下来比赛都要少一个人来打，确实是很难，压力也很大。那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和广告，在下半场当中我们还会为大家带来两场精彩的对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屏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屏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啊，也可谓是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徐可儿。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美。我们982游戏世界杯是团市委大学生部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也是青年广播在6月26号台庆日当天为大家啊，台庆一周年之际为大家来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那我们上半场紧张的比赛结束之后，小美，我们是不是进行下半场的比赛？ 是的。 然后你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规则，等会儿。 是的，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要进行的第二局对战，同样是我们的海辰对阵科硕，也就是乌拉圭对阵沙特的比赛。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游戏画面，大家已经要就准备好了，马上就要进入球场了。那我们现在就先开球，好不好？ 好。 马上进入游戏画面。 那今天晚上乌拉圭对阵沙特，你是不是无脑看好乌拉圭？ 也不是无脑看好吧，看了苏亚雷斯上一场的表现之后，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看沙特，就主要还是靠沙特有多菜，这个乌拉圭能不能赢啊，而不是看他们有多强。 是沙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 也是败了，对，负于俄罗斯， 对，这个就很尴尬。 如果今天晚上再失败的话，可能他们出现的希望就非常渺茫。 我觉得沙特基本就是陪玩吧，在这个小组 已经很渺茫了。 对， 沙特在亚洲来说是不是还是算 比伊朗要稍微弱一点应该。 对，在西亚也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在这个亚预赛上，亚洲的这个世预赛上是比澳大利亚还提前出现。 对， 当然呢，这也跟这个澳大利亚今年表现世预赛表现不好有关系。 我们第二局对战已经正式开始了，那请子昂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双方的阵容。 这个具体的这个22人大名单我就先不报了哈，但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在罗斯托夫球场举办的这个982游戏世界杯啊，今天这个也是要我们提前上演这个乌拉圭对阵沙特的这个大战哈。目前呢，这两支球队都是要为自己的这个小组的名次而努力。在这个小组当中呢，显然是俄罗斯更占优势啊，他们已经是提前取得了2连胜，那么积6分，确保了一个出线的名额啊。不出这个极端意外情况的话，那什么是极端意外情况呢？就是看这两场其他两场比赛，就尤其是沙特和乌拉圭这场比赛会不会出现极端的情况。乌拉圭现在是取得了一场胜利之后积3分，排名第二。那埃及和沙特都是积0分，排在了这个第4和第3位。那这个由于沙特这边 是丢球丢太多了，在第一场，所以说以净胜球的这个劣势排在第四位。那什么是极端情况呢？比如说沙特今天晚上踢了这个乌拉圭5-0，然后埃及又踢了乌拉圭5-0啊，埃及又踢了这个俄罗斯5-0。不是，埃及又踢了沙特5-0啊，那这样的话，埃及就出现了啊，甚至说啊，说沙特踢了乌拉圭这个5-0，或者说极大的一个比分啊，然后呢，再紧接着面对这个其他的球队，面对乌拉圭啊，然后面对埃及、沙特，全部是大比分取胜，那反而俄罗斯可能要出局了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啊，还是我们这个仅供啊我们的这个游戏结果啊仅供参考。 对，那我们就来看这场比赛，现在。目前是哎，这是白色球衣的这个，应该是我们的乌拉圭是吧？ 是，沙特还是这个身着白色球衣，然后这个乌拉圭身着他们这个传统的浅蓝色的球衣。嗯，还是看看他们这个场面上的这个技术的控制啊。其实沙特这边呢，球星是真的少，可以说是。沙特无大将吧，谁都能做先锋啊。而乌拉圭这边呢，其实是坐拥着这个一众这个优秀的球星的。但是你看啊，在我们的这个操作者的这个手中啊，靠着这个普通球员的平民球员的个人能力，也是能完成不错的突破。这次是右边路的突破，反而是争取到了一次对面的黄牌。 这是沙特的一个任意球是吧？ 这是一个边线球 啊，边线球， 对，是在这是马利亚斯，这是吃到了一张黄牌，是在这个球出界以后还有侵犯动作。 我发现下次上节目我也戴个眼镜啊，这个离得远有点看不清楚。 是，或者说可以申请换一个超大电视。哎，这一次很啊，我 很危险是吧？这 刚才本来是很危险啊，但是双方可以说是互送球权。来看看苏亚雷斯分到边路。就是刚才吃到黄牌的这个左后卫啊，已经套边套上来了， 看能不能 起球传中。这次头球也是没有争顶到。 沙特这些球员的争顶第一点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啊。 没错，也不能说很强吧，其实也是这个空袭被这个俄罗斯酒吧打得很惨。但是怎么说呢，也都是毕竟是职业球员，而且呢，就像我之前在第一场说的，在游戏里面想要这样的直接起边路的 啊，起中啊，头球射门， 对，起传中，想要头球点进去啊，其实很难的。所以说上一场比赛还是挺精彩的，两个进球。 那我们来看这一场比赛，上半场应该就是要0-0了，我感觉。 目前场上 这是一个大胆的预测哈。 对。 但是游戏这边推进的也很快，游戏时间这个几秒钟，现实生活几秒钟就推进过去了。 现在还是球权掌握在沙特的脚下，好，换到乌拉圭了。 乌拉圭这边应该是有一个侵犯动作，这样的话沙特获得了一个 又是一个 左侧定位 球 的机会 啊， 选择要跟队友打配合， 还是头球攻门， 没有想到第一点。第二点直接是远着抽一脚啊，不太成功。乌拉圭这边能打反击，卡瓦尼他是除了苏亚雷斯以外啊，乌拉圭当中最耀眼的星。看看苏亚雷斯在跑位能不能给出去，给到了，面对门将、直接打门柱，我的天， 哎呀， 好可惜呀、 太配合我的预测了吧，你们这也。 这个苏亚雷斯这样的话得气死啊，之前是面对半空门啊，两次半空门都没打进，这次好不容易把握住机会啊，单刀反而是击中门柱，这一下真的不是怪自己了。 上半场0-0，给小美看一眼控球率， 给我看一眼控球、 小美你给大家分析一下， 41%和59%，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对，但是不大是吧，小美？ 这算 其实还行，其实还行吧，就是就跟我跟子昂上次说的，控球率多的队不一定赢， 是，得势不得球啊。 对，因为你冒不准，你像冰岛那种，他不控球，他叭一记角球他就进了。 好，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那利用这个小小的空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2游戏世界杯的游戏规则。 太好了， 在6月14号到6月29号期间呢，世界杯小组赛期间，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至少两位足球游戏玩家和话题嘉宾到场，在直播节目当中进行3次FIFA 2018的游戏对战。我们采用的是3局2胜制，胜方将获得参加16强对战的资格。那在6月30号到7月15号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每期节目同样我们也会进行3次游戏对战，也是采用3局2胜制，胜方将获得参加下一轮对战的资格。刚才也说过，如果说暂时没有胜利也没有关系哈，我们会进入到超级替补区，以及胜方如果因为有事情没有办法继续参加比赛，也可以在超级替补区或者是邀请推荐其他的嘉宾战队来完成接下来的赛事。 是，那我们就回到下半场的这个比赛是吧？ 是， 那下半场感觉看看 柯硕和海晨能不能变换一种战术来攻破对方的球门。 嗯，这个还是看他们这个自己啊操作的变化。 是， 上半场我觉得还是都是结合了这个传控，也结合了个人的这个过人的技术，都有尝试，但是两边其实都不太成功。但是苏亚雷斯这次中门柱啊，真的是太可惜了， 很可惜啊，也是奔着我的预测走，我也很理解两位很辛苦。零比零的预测，我再预测一下下半场吧。 可儿，你马上变成章鱼许可了。 对，下半场我预测一下咱们游戏世界杯的比分。 嗯 啊，应该是说句良心话啊，真是0-1。啊，应该是沙特赢。 哦，那这个游戏世界杯里可能沙特赢了，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实生活中有点悬。但我们还是先看看他们的比赛能不能踢出来这个比分。 先看沙特这一次进攻， 这次转的不错呀。 嗯， 啊，想要 啊，还是被断了， 单干了，这次被断了。哎，2-2的机会，边后卫协防过来了， 但是速度还是没有起来啊。乌拉圭这边， 苏亚雷斯能不能靠个人能力直接撕进去？ 其实还是稳一下，我觉得 这次放闪很不错啊，有点冒失啊，这么看的话。看来还是有这个侵犯动作， 哦， 这一脚可以直接打的。 这一脚位置非常不错，王子啊， 要不要选择直接打？ 直接打门了，应该是 苏亚雷斯。哎呀，这应该也是击中了立柱啊。 对，这个角度也是找得很刁，很死的角度啊。 这是苏亚雷斯啊，给了一个他的这个上场的数据。 刚才这个前场的任意球位置非常好啊，也是差一点点攻破沙特的球门，我冷汗一冒啊。 这门球开出来，很快又被顶到苏亚雷斯这边，再一次 加油啊，沙特防住， 黄假射漂亮，哎呦，又是门柱，我的天， 太好了，你这谢谢海晨。 这次刚才是打这个近角，这次选择抽远角，还是一个立柱冒失的放铲，沙特这边有反攻的机会，看看禁区里， 加油柯硕，哎，算了，你也别，我猜的是平， 这次是一个投球的吊射， 啊，对，我猜0-1，沙特加油。你看这下半场节奏明显， 也不太， 哎，卡瓦尼这次的位置， 明显加快了，对， 没有了。苏亚雷斯这边单干没成功啊， 双方现在拼抢的非常紧凑啊，你来我往， 游戏也进行到了80分钟。 对，游戏里嘛，这个节奏啊就是快，所以说也是时间不用那么久， 加油沙特，就看这一球了。 没错，这个 能不能帮我来一球， 看看能不能在现在在，哎，冒失的放铲，在禁区弧顶，最后协防的球员还是拦截了这个传球， 还是让乌拉圭拿到了球权啊， 护送球权了。 嗯， 可能再打到沙特的左路， 加油沙特，这一球证明你 要平啊。 对，你看我说吧，不是平就是沙特赢。 这个1-1都是不太成功啊，还是乌拉圭这边的球星作用可能更明显一些，这次有越位的嫌疑，苏亚雷斯打门，看看边裁怎么说，漂亮，球进了，球进了，边裁示意这球，哎，啊，我们看到还是举旗了， 漂亮，边裁 刚才在这个传球一瞬间啊，确实是毫厘之间感觉苏亚雷斯是有点越位的意思。 苏亚雷斯今天可以说运气欠佳啊， 是非常的不好。 游戏中的苏亚雷斯， 对，几次射门都是打在了边柱上，然后最后一次进球还是越位。 嗯， 应该心态上也发生了很细微的变化，这时候沙特要抓住他心态的变化，打一记反攻。 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 对，沙特就看这一球了。要我说，一脚传中，直接来个头球，大力出奇迹啊！在台球桌上的话。发挥到这个足球场上， 这次在禁区有机会啊，还是选择求稳了，其实刚才可以在禁区内外再适合的倒一下， 嗯， 这样的话球开出来基本就没戏了啊，全场比赛结束还是0-0啊， 最后的比分0-0， 谢谢海晨和柯硕 平局，所以第三局我们决胜局，期待一下海晨柯硕的表现。先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三局的对战，是伊朗对阵西班牙，我们的海晨来操纵伊朗队，我们的柯硕操纵的是西班牙队，那给两位一个这个调整和 调整的 时间，让我们的子昂来复盘一下刚才的这个比赛。 我觉得刚才这个比赛还是就像我说的，还是能体现出两队的实力的，但是我觉得从纸面实力上，球员的数据上来讲呢，也是乌拉圭更胜一筹，然后从场面上来讲呢，也是乌拉圭踢的这边更好，因为这个苏亚雷斯卡瓦尼啊，前场的这双核我觉得做的是真不错，无论是自己单干还是这个两个人之间的传跑配合都已经是打出机会了，但是就是因为立柱还有越位这两个问题，导致最后还是0-0，那还是只能是靠第三轮啊来一个大决战了。 嗯， 行，那就让我们看这个伊朗对阵西班牙吧。 是我们拭目以待两位的表现哈。前两次都是取得了平局，哎，之前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好像还没有连着两盘平局的。 只要我上节目，场场都冷门。你知道，你记住我的预测， 出阳冷王吗？ 对，出阳可以剪掉我之前说的这段话。今天晚上对战这个比赛啊，真的。预测真的神准、嗯、 所以明天大家都可以看到你的鬼畜各种鬼畜， 没问题，真的，大家就跟着我走，跟着徐可走，单车变摩托。 然后呢，摩托变什么？ 摩托 变跑车， 咱不要贪心啊！ 跑车变火箭， 对，只要在朋友中 火箭送上天、 啊，对，只要在朋友中能猜对了啊，你这种地位就上升了。 嗯，所以许可在小伙伴当中都是非常有声望的，对吗？ 都问我，每天晚上都准时问我，五六点问我，可是也怎么压呀？ 大家都问你买什么呀？是 不是，大家都问我，就是我们朋友之间嘛啊，大家说哪个赢，娱乐赌顿饭。 那我们现在把画面交给赛场上，现在上半场马上就要开球了。 是，这是西班牙和伊朗的这场比赛啊。 是， 小美，西班牙身着什么球衣？ 红色。 你要不再？ 不，这个谁来先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主场和客场球衣？ 他没有关系，他就是自己这个 自己挑喜 欢。不是，你要这场伊朗对西班牙，肯定伊朗是主场。 那既然这么说，那我刚才说红色不对，那就白色呗。 脏。 其实还是红色。 看看， 不是小美，你怎么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的？ 我这人就怕别人问我第二遍。 对，其实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真的特别可怕。就是说，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对， 尤其是被一个很懂的人问，你确定吗？ 灵魂的拷问。 上来是西班牙获得了一个点球啊，不是什么呀，一个角球是吧？ 嗯，但是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这个还是怎么说呢？角球、前场定位球。边路传中，其实在这个现实足球中都很有威胁的， 是。 但是在游戏里面，你不能就是说把所有的球员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这届世界杯，我觉得夺冠的一个热门，我其实也有觉得西班牙发挥的还是不错。其实， 对，要看这一场比赛。之前我们不是也聊了吗？感觉这个是主要是因为第一场被 C 罗摁在这儿了， 没错， 这个闷平了。也不是闷平吧？这个两个球队 有一些因素吧， 对 吧？有一些因素啊。 但是这次也许今天晚上面对伊朗就能打出一个漂亮的大胜，这样的话能让人更多的想到啊，这还能有一个西班牙可以考虑一下哈。 对，我们可以看科硕，其实这场是操控的西班牙优势，应该说在球员数据上比较有优势。 对，是非常有优势的。伊朗这边啊也是星光暗淡一些。 所以我们海晨现在是捏了一把冷汗。 对呀、啊，小美， 科斯塔这次在边路啊，我也又在禁区里绣花跳舞了。这一敌三，我的天哪！这刚才这次回转太漂亮了，还在传，这要传进球。这个伊涅斯塔最后的这脚打门啊，应该是这个按键有这个摁错。 这个西班牙可以看到能力非常强，在禁区内还是在玩着自己的花活。 是，这个也是看中了这个西班牙球员模型设计的个人能力啊。伊朗这边呢，只能靠团队竞技，比如说这次传跑的配合，要不要给一脚？其实左路啊有这个跟进的队友德赫亚，这一次是把球封出了底线，角球。 伊朗队角球应该还是很有独到的见解。 嗯，他们也是不能硬碰硬啊，还是得靠自己的这个战术设计。这还是那个问题啊，你在这个游戏里面，你不能老有这个角球战术设计，真的是太难了。 对， 还是现实里面这个几个球员一商量，你往哪儿跑，我往哪儿跑，他球往哪儿踢，这个更现实一些。 嗯。我们在游戏解说体育解说当中经常会听到解说员说这个球员踢得很有想象力， 没错， 踢球还是需要一些想象的。 你比如说昨天罚了那个低平的那个任意球， 嗯， 早上你记得吗？ 对， 人家都以为他要高球进，结果他一脚低球，日本队 是因为日本队的这个球员可能普遍身材会稍微短小精悍一些，所以他们都使劲往高里跳。 哎呦，这一下禁区弧顶里的这个犯规， 嗯， 拉莫斯 要伊朗要一个任意球吗？还 是吃到了黄牌？这个任意球位置很正啊， 就像 C 罗的那个吧，这有点， 这个比 C 罗的位置还要更加的正啊。其实这个说好打也不好打，就看能不能跟 伊朗的任意球， 又是被德赫亚单掌拖出底线。 这些任意球可以说罚的质量相当的高了， 这下应该是打到门框， 嗯，也是奔着死角去的。 门球开的不怎么样啊，对，沙特这边这个伊朗这边能不能前场这个小配合打起来？漂亮，往左送，倒三角的传球还是被看出来了，看出这个套路了，这球得赶紧出。 嗯，伊朗这个上半场打的进攻风格非常的硬朗啊，把西班牙都给有点抑制住。 嗯， 科斯塔跟伊斯科之间的配合， 伊斯科也是终于圆梦世界杯啊。这场 看一眼西班牙的这一球能不能好的传控打出配合。 第二哥这脚下 球有没有机会， 哎呦这一次追求的太多了，我的天，刚才直接打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啊。 对对对， 还是选择给这个边路做一下，想要一个头球，但是没想到门线，这也不能悬案了哈，就是门线遗憾，这个明显能看出来从横梁上弹到了门线以外。 我觉得今天柯硕和海晨打这游戏比赛最大的一个神助攻就是门框。 嗯，哎，这一次迭戈科斯塔，这才是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作用哈，在这 儿 作为一个非常硬气的中锋的位置，这次是接伊涅斯塔的传球。 所以目前场上比分暂时是0-1，伊朗队暂时落后。 我觉得西班牙其实在实际今天晚上比赛中也应该会战胜伊朗，应该是没问题。因为毕竟球员的各项素质啊，包括我们在第一场比赛跟葡萄牙的对战中看出西班牙传控的脚下功夫啊，应该打伊朗还是问题不大， 是各点都能开花。 所以现在海晨这个操控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但是伊朗这边也来了，哎呀这一脚打门啊，选择一个近角想偷一个进门柱。德赫亚其实如果说不考虑他这个上一轮的这个奇怪的黄油手的话，我觉得他的这个 对 功力还是很深厚的。 他那记黄油手真是看得我扑朔迷离啊！上半场结束了，小美你要不要看一下控球率？ 来，我来看一下控球率。好吧，没有给我机会。 没事，你大概 果断开始比赛。 对， 那我就瞎说呗。 我刚才看了一下，应该是42和58。 我们的西班牙还是控球率高一些。是 这个职业期，只要数据一出来，赶紧扫。 对。下半场开始，看西班牙能不能扩大优势啊！利用这个传控的配合， 嗯， 但是我觉得上半场的根据来看，伊朗也很有希望破门。 是一边再战啊，伊朗这边，哎呀，前场的这次抢断，其实如果说能把球控下来， 没错， 就很有机会了。 其实伊朗现在就是在控球方面稍微会差一些，其实他们要是把球稍微再控好一点，伊朗还是很有机会破门的。 对，主要是在关键传球上，其实控球啊 对于任何一支球队都不算难，尤其职业球队，但关键是有的人只能控球但是无法这个打出有威胁的进攻。 嗯， 就说你这个想要打出有威胁进攻，必须玩点巧的，玩点高难度的，玩点有威胁的，玩点冒险的。那这个时候，你要是还能控住球，就真的是对球有控制力。 没错，来看这球， 角球啊，拉莫斯把这个球封出了底线。 伊朗队很有威胁的一个角球。哦， 低点争出去， 是 头球的接力嘛？还是伊朗这儿拿到第二点啊？ 危险还没有解除啊！看这一球。他伊朗还是想要往中送， 对，看看要不要直接打一脚。 哎呦， 德赫亚的反应非常快。 现在伊朗队 有质量， 是现在伊朗队感觉要进西班牙的禁区好像很难啊。 是 一进西班牙的三角线附近就开始疯狂的拼抢， 关键是这个人能力突也一对一很难突， 是 但是打传控呢，西班牙这个防守阵型站的也是很不错。有这个拉莫斯皮克这种防守悍将， 嗯，西班牙这些阵容可以说是整体还是蛮强的吧？ 是的，卡瓦哈尔这个位置就是右边后卫这个位置啊，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卡瓦哈尔，伤退了，所以说暂时无法出场。但是纳乔，顶替了以后，虽然说送了个点，哎，但是这边有变数嘛？这德赫亚高阶低挡就是不让你进。 对，小美，这样你现在预测一下下半场伊朗能不能追一球？ 能。 下半场的时间可不多了， 下半场时间不多了，来小美，你给这个海晨加加油， 让我对对对，我要赌哪一波能？ 能哈，海晨你听见了吧？好，海晨给你进行了强有力的呼应。因为有时候在玩家的手下呢，这个球员的素质，因为咱们非法还是很真实的，所以有时候也是不一定说能力不从心啊。 这次禁区里又是连续的摆脱。看这个球赶紧转出来，要不要打快速反击？ 嗯， 近点就被拦截，这就很尴尬了啊！西班牙这边就喜欢高位逼抢得手， 可以看出西班牙在下半场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大卫席尔瓦的传球出现了失误， 伊朗 这边 立即反击。 这个球啊，传的太过冒失， 两次了呀，在这个自己的中场附近啊， 都是想迅速的把球递到前场， 是 但是中场的这个绞杀，西班牙做的非常的不错。这边伊涅斯塔越位了，这个越位很没必要，按理说这也不是什么这个很有威胁的机会， 他应该是啊自己跑着跑着就太激动了。 看伊朗这球有没有希望从边路往底下，别落传，传中了， 哎，还有机会啊！德赫亚这次用脚把球封出了底线， 这件非常 的 危险。小美，快，你再加油两句，这脚球有希望了。 有，能进进。 哎，看看这次二连拿到以后，还要尝试下底传中。蒂亚哥这边，蒂亚哥这边拼身体开始欺负人了。其实按理说他不是这方面的这个大师。 伊朗看来想攻破西班牙的球门还是有一些难度， 传球出现了失误。哎呀，两队还是互送球权。 大家在进行游戏解说的时候，你们去判断这个目前持球的球员是谁，都是看球衣上的号码吗？我感觉人好像很小。 对，我反正是得看号码，但是我认不全，我不知道子昂是怎么。 这个一个是看号码，但是这个号码其实在这个，因为这是一个俯拍的镜头嘛，很少有特写，所以说你很少能看清楚每一个球员在那么快的时候的号码，他们的脑袋上会有这个名字的显示。啊，当然发型也很重要，光头、长头发，对吧？还有肤色等等，体型都很重要，以及他们的这个左下角和右下角是有他们的这个名字的 啊。 那这样的话，这场比赛 结束了吗？ 就结束了， 结束了，以我们这个 感谢 西班牙的胜利告终，所以恭喜我们的柯硕得到了第三局的胜利，也是我们今天胜利的玩家。不过海晨没有关系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超级替补区，还有机会参加今后的比赛。 是，那先请三位回来就坐。 是的，请三位回来就坐。非常恭喜我们的柯硕。那在 发表一下胜利感言还是怎么着？小妹， 是，那在这个三位嘉宾回到我们嘉宾区的时候，让许可先给我们复盘一下刚才的比赛。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我很希望伊朗能够打进一球，因为在海晨的手下，我觉得海晨可能稍微玩的就是要很娴熟嘛，因为也是，但是西班牙无奈他的身体素质啊，球员包括柯硕的防守也是很到位啊，感觉上半场伊朗攻势，包括上半场伊朗攻势还是比较猛，但下半场呢西班牙基本就控制了节奏，我觉得也是跟非法的球员素质和数据也是脱不开关系啊。 听完你不专业的解说之后，我们再让先让我们两位选手发表一下感言好不好？ 首先是那个海神哥，感觉是让着我了。因为前两局因为我用那个前两局用的队比较弱嘛，所以可能有侥幸那个能逼平海神哥。然后第三场主要是占了西班牙队这个球员数据的便宜， 是， 所以但是其实海神哥用伊朗表现得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对， 有几次也是显然攻破你的大门。 对， 海晨 啊，没有，他比较客气，还是确实是他这个玩的竞技水平比我要高一些。然后这个伊朗整体这个个人的能力上，确实跟西班牙有很大差距的。 没错， 这个在实际这个比赛当中也能 很清楚， 对， 大家 很清楚， 直观就能看出来。 游戏当中这个游戏也很明显的能复盘这个， 能感觉到你有很多次想传中，想法是对的，但是无奈伊朗的个人速度啊，他的 对 他碰不着这个球。对 对， 那最后再让我们子昂用两句话来给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整体的比赛。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就突出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接下来所有选手要注意的，就是玩游戏的时候一定注意球员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在自己拿到强势球队的那一把里面，那一轮里面打出这个强势球队应该有的比分来，这样的话才能抓住机会取得晋级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两位选手 真的 是已经是很棒了 是。 然后我还提醒各位以后参赛的选手一定要注意门框这一个神一样的东西啊，因为今天门框我说实话门框也扑出去了3到4个球应该 是的那也希望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的各位选手可以继续加油。 是， 那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982游戏世界杯。我们982游戏世界杯是由团市委大学生部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特别节目。 是，那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呢，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节目组会邀请多位足球游戏高手进行世界杯实时赛程的前瞻和2018世界杯足球游戏对战。只要您关注青年广播官方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里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观看我们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回放。另外呢，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 下一档节目是《魔力 X 档案》，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小美， 我是许可，那我们明天 再见， 拜 拜。Got so much to give, fighting for the nation now that is my gift. Run like a champion and win like a king. That's my only goal, my everything. Live it up now, now.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